第十七次五二一建筑节降下了帷幕，闭幕式12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秀勇同志以及设计、施工、监督等建设和科学教育部门工作人员、建筑界技术人员、教师、研究师参加。建筑节期间，参加者相互交换了各自的成就和经验。闭幕式上发表评审结果后，向获得优秀评价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、奖状、表彰状、证书等。